怕。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，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。如果谁打开了这个箱，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，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。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十一回，李安求监制，梁继章编导，倪康原著，伍永编剧，许裕成录音，并且由李学斌、莫家驹、叶世雄、林有荣、温泉等联合播出。《透明光》第十一回现在开始。 啤酒啊！啊， 呢啲啤酒啊，真系冇得求。我嚟咗埃及咁耐，都未曾饮过咁靓嘅啤酒。 唉， 老板啊，整多杯嚟。 喂喂喂，唔好饮咁多啦，饮啤酒都会饮醉噶。 醉？而家俾茅台我饮啊！我都系咁饮噶啦， 两位真系饮得啦啊！ 有得饮就要饮，好在我黄俊啊命不该绝，可以喺沙漠走翻出嚟。 先生啊，你就真系挨得啦！我开咗呢间酒吧30年啦，从来冇人好似你咁，又冇大骆驼，又冇大水，可以行得翻出嚟嘅。 你都话好嘢咧，想喺沙漠度行翻出嚟，最紧要咧就系讲意志。 系。 如果你冇咗求生嘅意志，就算系有骆驼、有水，都系冇用嘅。 黄俊啊，唔好认叻啦， 唔认叻啊点得啊？我呢世人从来都未曾试过行咁多路，嚟饮杯。 如果你咁叻，再去行过啊！ 咪搞我啦， 老板啊！呢度距离水利工程嘅地盘有几远？ 哦，冇几远啫，大约系3公里到啦。咁如果你哋行路去嘅，大半个钟头到啦。 咪啦咪啦，而家仲未行够咩？我哋都系坐翻个直升机去好啲。 哦。乜你哋坐直升机出嚟嘅咋？ 冇水冇剩，你去行埋我份啦。 喂，我哋唔可以坐直升机去地盘嗰度嘅。 点解？ 点解嘛？罗蒙洛教授一定已经挟持住伊格去到地盘嗰间古庙度，而且仲惊死我哋喺沙漠度唔死得，搵人嚟再追杀我哋。如果我哋坐嗰架直升机去到，佢哋一定会发现我哋已经离开咗沙漠，而想办法再杀死我哋噶。 不如咁啊，卫斯理，嗱，我哋飞翻去沙漠，游下飞机好啊。又或者啊，直情飞开罗喺酒店度摊几日嚟。 咁又唔得。啊，系啦，老板啊。 啊， 你呢度有冇车？ 哦，有有，我有架吉普车，旧就旧啲，不过行得噶。 咁啊得啦，你借架车俾我哋用用啊。呢位黄俊先生是呢度水利工程计划嘅总工程师嚟噶，听朝佢会使人揸翻架车俾你噶啦。 哦，乜原来你就系呢度嘅工程师啊？哎呀，识觉晒，识觉晒，架车即管攞去用啦， 啊！师弟，你真系要去嗰间古庙？ 系。 唉，冇办法啦，你嘅意志呢点都强过我好多。 饮够未啊？ 唔饮啦，唔饮啦。 啊，好啦好啦，趁住天未黑早啲出发啦。 两位啊，我架车就喺门口㗎咋，喂，得人再嚟饮过啦。 好啦好啦好啦， 行啦。 好啦，上车。 唉，仲话得闲再嚟。其实我咁大个人都未曾饮过啲咁难饮嘅啤酒。 算啦，头先你又话好饮。 唉，又为师你，头先又点同呢？如果而家有得拣啊，我情愿饮翻壶普洱啊。知你啊，你睇唔睇到啊？我呢度嘅水利工程进行得几顺利？ 系噃，好多地方都着晒灯，开夜工添啊！ 仲有啊，你唔好睇小我呢个水利工程计划啊！如果依照我嘅工程进度，到时呢一带咧就会变成一个庞大嘅人工湖噶啦！ 喂，咁呢个人工湖嘅面积咪好大？ 梗系啦，不过到时。嗰座有几千年历史嘅古庙就会被埋没喺40米深嘅水底。 唉，咁就真係可惜啦。 唉，係就係可惜啲。不过呢个人工湖有一系列嘅水闸同埋灌溉渠。呢头先嗰笪几乎攞我哋命嘅沙漠，只要呢项水利工程完成，就会慢慢变成几百里阔嘅农田。你话啦，呢个计划值唔值得啦？ 听你咁讲，我睇嗰座古庙好快都会拆啦。 系啊， 哦，喺呢度停嘅。 系，嗱，韦师你呢度就系古庙嘅入口咯。 嗯，好彩我带定电筒啫，里头似乎伸手不见五指噃。 嚟啊，我哋一齐入去啦。 你俾支电筒我得㗎啦，我自己入去啦。 你自己入去？ 係，如果听朝你都未见我哋去地盤嗰度搵你呢，你係同我报警啦。本来呢單嘢都幾得意嘅，但係而家牽涉國際特務組織在內，我唔想拖你落水。 喂喂，師你呀。 算啦，你睇下呢座古廟，成隻妖怪咁嘅樣，擘大個口想食人咁啊。如果我同埋你一齊入去，斩我照顾你，你话系咪仲麻烦呢？ 哎呀，算啦算啦算啦，哎呀，咁你自己去到够啦。 诶，喂喂喂， 又做咩啊？ 你都未话俾我听点样入去嗰七间密室。 好啦，嗱，你听住啊，你喺呢度入去，经过大殿，向左边嘅走廊行，喺墙壁上边咧就见到有块红色嘅石头，咁然后你又转弯， 嗯， 一路去到一个密室。穿过第一个密室就见到第二间，穿过咗第二间就会见到第三间。 哦，咁最后咧就会去到第七间密室啦噃，系咪咁？ 冇错，不过照依格讲，喺呢间古庙里边有各式各样嘅咒语，喺呢条路线上边，无论发生乜嘢事都好，千祈唔好拧翻转头，如果唔系咧就会大祸临头咁话。 喂。十足童话故事咁啊！放心啦，我会小心 嘅。系嘅，希望听日再见到你啦。如果见你唔到咧，就算我报警，警方都唔够胆入去揾你嘅。就算你仲有生存嘅希望都冇用，因为过几日成间古庙就会喺几十米深嘅湖底噶啦。 得啦，听朝我大功告成之后，请你饮早茶，我入去先啦。 好啦，祝你好运啦。 好。真系估唔到呢间古庙入边 原来咁大噶。 呢支地盘用嘅强力电筒所发出嚟嘅光，都冇办法射到庙嘅尽头添。诶，呢幅墙上边有块红色嘅石头啦噃，转弯。乜原来喺墙嘅左手边，真系有一条只可以容纳一个人通过嘅地道嘅？由呢度行入去，一定可以通去地底嗰七间密室噶啦。用支电筒照住条路嚟行先。乜呢条地道咁湿滑噶？周围都湿立立咁。想落真是奇，为什么我一路入来不单止见不到有蝙蝠，连蜘蛛啊这些昆虫都没见过的？这么奇都有，难道真是撒帕族的咒语造成的现象？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入过去。什么声？都是这间古庙里面还有其他人。我听真下先，冇啊！除咗少少水声之外，乜嘢都冇，都系小心啲好。既然罗蒙洛教授可以派直升机去沙漠度追杀我同埋王俊，而且佢仲挟持住衣架做佢个响度，佢一定捷足先登。或者佢嚟咗呢度揾到透明光嘅秘密都未定㗎呢。 哇，哎呀， 几乎跌死我添。咁多石㗎，地下又湿又滑，成身都湿晒添。呢条地道咁长，一定係通落去好深嘅地底。如果喺呢个时候遇到罗教授，正所谓我在光佢在暗，而且佢早过我入嚟占咗地利，为咗安全计，我都係无谓令到自己在光啦。好，搵条手巾仔包住支电筒，咁电筒所发出嚟嘅光呢就冇咁强烈㗎啦。我情愿行慢啲辛苦啲，好过连命都冇埋。搞掂。照睇呢度就係七间密室嘅入口嚟嘅。等我打开密室道门入去睇下先。密室里面比我想象之中细好多。奇啦。入到嚟呢度地面反而比出面乾燥咁多嘅。密室入面除了有一座神像之外就乜嘢都冇啦。等我用电筒照清楚下座神像先。咦，几恐怖啊，牛头人身。啲线条同构图同嗰隻放咗透明光嘅箱同出一辙。可能解释透明光嘅原因就藏喺呢间古庙入面都未定啦。为什么电筒照在神像上，神像对眼会发出这么强烈的光呢？难道是古代的咒语显灵？不理得那么多了，走过去看清楚先。为什么神像对眼在电筒的光线底下会发出这么强烈的反光？原来是这样，原来神像对眼是由两粒未经过打磨的钻石镶下去的，每粒都好像鸡蛋那么大吧。镶得那么实的，几乎不记得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寻宝，而是为了寻求透明光的答案。好，不理你住，继续行先，通去第二间密室的门就在这里了。 终于通过了六间密室。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旧时的人会在古庙里面起七间这样的密室，难道起间这么大的古庙就是为了掩饰这七间密室的秘密？而且头先经过那六间密室，每一间里面都有神像，每一个神像的眼都是镶了两粒鸡蛋那么大的钻石，总共是十二粒。如果罗蒙洛教授早过我入嚟，佢冇理由发现唔到呢啲钻石噶噃。唔通佢冇嚟过？咩声？系由边度传嚟？罗教授佢哋一定入咗嚟，不过唔知喺边嘅啫。咦？呢啲系咩声？ 你好讲啦噃。究竟呢间古庙所埋藏嘅秘密系乜嘢？仲有透明光嘅解救方法又系点？快啲讲，讲啦，讲，讲过。 千方百计咁将我嘅族人逐个消灭，而家连我你都唔放过。 依家，如果你哋族人早啲肯同我合作，咁就乜嘢事都冇。同乜搞到而家咁啊？ 同你合作，呢个世界仲有正义，仲有真理。 咩话？正义、真理？依家象征你哋族人文化嘅古庙啊，都就嚟要拆啦。而你咧，呢、這、一个伟大嘅民族领袖，又点啊？而家咪得翻半条人命？你都是精精地跟我们合作吧。 不可能的，你不要忘记得还有卫斯理。 什么话？他就算他在沙漠没有被太阳晒死，我的手下都会给多两枪他弹。 你还找人追杀他？ 我罗蒙洛做事向来都有杀错冇放过嘅，如果唔系，我又点可以成为世界犯罪集团嘅首领啊？连冷血杀手勃拉克都要受我嘅指挥。 罗罗教授，我识你百物一疏， 卫斯理， 小心啊！卫斯理，佢有枪嘅，好，嘿，死啊，嘿，死啊，好嘢。卫斯理，你的身手真是快，罗姆洛还未举起支枪，你已经打中了他，你的空手道真是犀利。 不是空手道，这些是中国功夫。 中国功夫？ 没错啦。怎么咦，你做什么不出声啊？ 后面。 不用理他啦，他中了我这拳，就算医回都有排休养。 不是啊， 不用啊。卫斯理，你啲中国功夫都几犀利啊！不过可能你唔知道，我喺泰国受过严格嘅泰拳训练，打就唔算打得，但系胜在挨得啊！ 岂有此理啊！ 唔好喐啊！喐亲你个头顶就开花噶啦！卫斯理，你都算好嘢啊！喺沙漠都晒唔死你喎、啊！ 你那两个手下揸架直升机都不错，如果不是我都不会咁快来到这里。 可惜今次你都是走不掉呢，不如这样，你都是精精地跟我合作吧。 卫斯理，不好啊，不好啊。 岂有此理，留低你都没用的了，斩左手左脚的啫，你死啊。 依家依家 你点啊？ 依家 啊，信我者生，益我者死。卫斯理，你又点啊？ 我 我好想你加入我哋，我好欣赏你，对你对我大家都有好处啊。 你唔使讲，我唔会加入你哋嘅。 啊，你仲以为可以斗得过我咩？吓！ 如果我加入你哋，我有啲咩好处？ 好处？ 好处就多啦。而家我净系负责策划勃拉克个人嘅工作，每年我哋已经可以赚到3亿元以上，而且佢呢3亿元仲系完全唔使纳税嘅添。仲有，我哋因为人手不足，逼不得已推咗好多生意。如果你能够加入我哋，咁收入方面，我可以肯定达到5亿元以上，甚至10亿元都有可能。 乜你有一个冷血杀手勃拉克都仲未够，仲希望有多一个冷血杀手卫斯理？ 可以咁讲，你有咁嘅条件啦、 啊。可惜你嘅冷血杀手勃拉克已经成为一个透明人，而我仲系好人一个。 唉，日日最衰就系嗰啲透明光。而家搞到勃拉克成为一件废物，如果仲揾唔到解除透明光嘅方法，唔好讲话3亿元啊，要佢揾3蚊翻嚟都冇办法啊！ 所以你就千方百计嚟到埃及寻求解除透明光嘅方法。 冇错，卫斯理，你喺呢度揾到啲乜嘢？啊！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令隐身人恢复原状的方法？ 方法？ 嗯， 如果你喜欢找，你在这里慢慢找，我一点都不稀罕。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？嗯，喂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嘛。你都知道现在是怎么死的了。 好，不过如果我说出来，我要占翻一份。 嗯？点解唔占一半啊？ 一半？我使乜要咁多啊？我就算只系占一成，我嘅财力就足以造成另一座金字塔啦。 吓、啊？喂，斯利，你究竟发现咗啲乜嘢？ 你自己去睇下，你睇下每一座神像嗰对眼啊！ 神像嗰对眼有咩好睇啊？睇下先。啊！钻石系钻石啊！哇，成只鸡蛋咁大粒嘅钻石，有咗呢啲钻石，我仲使乜要勃拉克啊？ 趁住佢而家财迷心窍、啊，我要想办法对付佢先得。 好似鸡蛋咁大只啊！ 罗蒙洛， 咩啊？ 勃拉克嚟咗啊！你就喺嗰边。 勃拉克， 机会嚟啦！死啦！ 我支枪， 攞你命！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11回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